北京时间21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FM 98.2兆赫 ，AM 927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，不沉迷过去，也不虚构未来，轻狂着别人的陈规，握守着自己的勇敢。年轻不计年龄， FM 98.2兆赫， AM 927千赫，生而不同。 骑单车，草绿了； 夏天晒太阳，花开了； 秋天牵着手，叶子黄了； 冬天挑灯夜读，操场白茫茫的。 四季更替，真情不变； 时光荏苒，无怨无悔。 982青春联盟， 温暖你我，留住每一寸光阴。 大学的春秋，故乡的冬夏，一张车票连着两地的相思。这里是一封封来自高校学子们的书信，在一个称为远方的异乡眺望家的方向。我心底惦念的人，你还好吗？我想和你说说心里话。家书情感线，留住你的感情记忆。 看见未来，生而不同。各位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982青春联盟的主持人浩兰，欢迎收听 FM98.2 和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以及蜻蜓 FM 共同推出的青春联盟周末版家书情感线。 大家好，我是982青春联盟的主持人一心。一年一度的高考落下帷幕，这也是恢复高考的第40个年头。1977年恢复高考，一纸英雄帖，无论青春几何，莫问身世门第，不分东南西北，千百万热血儿女应体而动。77届卓而不群，论剑称雄。 这是最好的年代。40年前，而立之年的长者和初懂人世的热血少年共同以笔为刀，刻画他们心中祖国未来的模样。而这个国家也努力为每一个有志青年提供一张安稳的书桌，试图用高考改变一部分不甘沉沦的人的命运。40年后，高考考场上的学子合上笔盖，带着剑客还刀入鞘般的骄傲，在6月初如凤凰般浴火重生，开启人生新的篇章。 没错，高考是很多人共同的回忆。那么让我们来听一听这些珍贵的回忆。首先要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位南京大学同学的感触。高考，我的昨日记忆，你的今日勋章。 这里有你一封信，不要邮票，只要你。离开了家乡，我更想念你。欢迎收听家书系列栏目。 又到一年高考时，对于寒窗苦读数载的莘莘学子来说，明天就是最后的检阅。今晚注定是一个特别的夜晚，或许你会紧张，或许你会兴奋，或许你会期待，或许你会害怕，但是无论结果如何，这段艰苦卓绝同时也充满快乐的时光，一定会成为你漫漫人生路上最独特的风景。今天我们带来了属于自己的高考故事，希望在这个特殊的夜晚能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感动。对于来自广东的冼同学来说，最感动的瞬间就发生在高考前一天。 高考的前一天，学校组织了拉歌活动， 我们全班一起上台唱了一首闽南语版的《爱拼才会赢》。唱到最后的时候，大家又哭又笑，声嘶力竭，好像把所有的压力和兴奋都透过歌声喊了出来。那天晚上回去复习的时候，整个教室都充满了鲜花的香气，都是爸爸妈妈送来的。所以高考的前一天，更多的感觉是玩得很开心，反而紧张感被冲淡了。 来自山东的岳同学说， 我睡觉的时候特别轻，高考前一天晚上，爸妈坚持让我睡在隔音更好的他们的房间。我记得当时我躺在双人床的中央，突然开始记不清应届的应的读音，又开始担心带的笔充不充足。所幸失眠和焦虑没有持续太久，深吸一口气，想象自己沉到了床垫里，突然感到很安心。不过现在想想，突然有点怀念那种感受。虽然紧张和对未知的恐惧到达了极点，但却也包含着对青春的热情和期待。 有的同学是高考的回头客，再次进入考场的他们，心态相较其他同学可能更加从容。小泽同学这样回忆他的高考前一天。 高考的前一天，生理期突然到了，一整天疼得昏天暗地，日月无光。到了下午突然就不疼了，然后没什么特别的，自己去看了看考场，然后打车回家。快到小区门口，就去新开的一家店买了特别想吃的凉拌猪蹄儿。回家以后，我妈在做饭，开开心心的边看电视边吃樱桃。我在床上玩手机，突然接到同学打来的电话，感动到要死要活。睡觉前，自己脑子里突然想念起了超级丹，随手看了看林丹从出道打球到现在的经历，结果第二天语文作文就用到了，如有神助。对于很多人来说，高考不是一个人的战斗，爸爸妈妈在高考路上的陪伴，曾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的感动，更加激励着我们努力前进。 对于岳同学来说，最好的安慰就是爸妈的陪伴。 我常开玩笑说，我妈错过了提高厨艺的最好时机，但虽然没有和其他家长似的送饭或夜宵，我爸妈给我的支持也是让我无以言表的。我是一个习惯给自己很大压力的人，所以最后几个月，我爸妈平日和我聊天，从不再给我提更多要求。我妈现在常常给我说，当时的我简直像是一个无法控制情绪的神经质，但他们还是一直陪伴着我，怕我睡不好，不敢在我之前睡，每天晚上接下晚自习的我回家，无论何时回家，桌上都会有刚切好的水果。我一直觉得高考不是我自己的战争，何其有幸有他们的陪伴。 巨大的压力有时会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，我们心烦焦躁，敏感的像一只受惊的刺猬，扎伤别人也刺痛自己。来自江苏的小远同学对此深有感触。 老妈，2016年你真的为了照顾我吃了很多的苦，还记得每晚捂在怀里的热乎乎的莫斯利安，还记得永远不会重复的早餐，还记得你做的无比好吃的金针菇烧鱼，还记得每晚在路上你提问我背《红楼梦》，实在有太多难以忘记的事情了。其实我们也有争吵，为了自主招生的事情焦虑发脾气，为了节省时间而充满压力。唉，其实那个半年真的是我高中三年最幸福的时光了，现在即使是上了大学，还是永远永远都忘不掉高中时候的辛苦的日子。即使辛苦，有你，有爸爸，有大家的陪伴，真的很温暖。 来自西安的贾同学说，在高考过程中最感动的还是爸妈在考场门口等我的时间。其实我最害怕的科目就是数学了，从高三的模考来看，数学成绩也是最不稳定的。

其实我也是从很早就开始看这个网络小说的，从诞生到现在，这个网络文学呢是从无到有，也是走过了它的头20年。有人说这20年啊是中国网络文学的春秋战国，因为什么呢？新旧交替，而且群雄并起，还出现了许多优秀的网络文学作品，但同时呢也有很多质量堪忧的作品，让人担心会对读者产生不太好的影响。 嗯，确实。那最近这几年吧，这 IP 这个概念大热，很多网络小说呢都被改编为热播剧，比如说像《花千骨》还有《琅琊榜》等等，因此呢也吸引了一批文学青年从事网络文学的创作。可以说曾经被视为不入流的网络小说，现在已经开始成为大众娱乐的主流文化资源，甚至说像这个同学说的一样，网络文学呢开始输出海外，成为中国的另外一个文化名片。但是同时网络文学门槛低，而且作品是良莠不齐，质量是难以保证的。 或许我们也应该像这位同学一样精挑细选，选择那些优秀的文学作品来阅读。而且我认为好的文字无论是在网络上还是在纸上，它都能够打动人，带给大家美的体验。 文字嘛，总是能够触动人心的，将文字变为声音传到我们的耳边，陪伴你度过这段时光，温暖你的心灵。那本期的互动话题就是我的高考，请把你的故事、感受、经历分享给我们，让我们看看你的高考是什么模样的。我们的电子邮箱是 rbc@fm982@163.com， 欢迎您的投稿。 大学的春秋，故乡的冬夏，一张车票连着两地的相思。这里是一封封来自高校学子们的书信，在一个称为远方的异乡眺望家的方向。我心底惦念的人，你还好吗？我想和你说说心里话。家书情感线，留住你的感情记忆。 看见未来，生而不同。欢迎收听 FM98.2 和蜻蜓 FM 共同推出的青春联盟周末版家书情感线。本期的互动话题呢，就是我的高考。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有没有什么感言呢？欢迎您把自己的故事、感受和经历分享给我们，让我们看看您的高考是什么模样。 好，那让我们继续来浏览家书。下面这封信呢，是诗人顾城写给自己孩子 Sam 的。家书的名字叫 Sam， 你在阳光里，我也在阳光里。 Sam， 如果世界上只剩我们两个人，我和你在草地上走，那声音会是很大，你的脚步声和我的心跳。 Sam， 你很早就开始走路了，在你出生之前，在我爱的时候，和你妈妈上车，把雨伞收起来，和他出国。在那个又疲倦又充满光辉的晚上，你像闪电一样照亮我。在痛苦和快乐中，你离开我而去，然后藏起来。过了很久，我们从德国的这边走到那边，我才知道你的存在。你微小的在一个地方安睡，在你妈妈的身体里，在我们渡过大海和飞过云层的时候，我第一次感到恐惧。我没想到有这样的事，我必须接受的日子。我爱你妈妈，我不知道怎么和别人在一起。我们在荒凉的岛上采蘑菇，在皇宫的门口看水。 Sam， 我想丢掉你或者逃走。是一个瑞典的老爷爷告诉我，除了这个世界还有你。他是在火边告诉我的，淡淡的眼神一动不动。他有三个儿子，都长大了，都长得十分强壮，还有孙儿和孙女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恐惧抓住了我，我害怕。我不知道怎样的一个父亲，也许永远都不知道。 我害怕你，就像害怕我的愿望。我不知道那后边有渴望和幸福，我身体里有千百个孩子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我爱你妈妈，她是美丽的，更主要她快乐，她会让我的心来微笑，忘了所有不好的事。她看见我发愁就想安慰我，但是 Sam 你是聪明的，你带我们去了很多的国家。那是在伦敦的一个小诊室里，外边摆着画和玩具，医生把听筒放在你妈妈身上，我就听见了你的心跳。爱华阿姨都快哭了，她披着一块墨西哥毯子，她头一次听见贝贝的心跳。医生把那个声音播得很大，在整个房间里回忆，滴滴滴滴滴滴，一刻也不停止。我看见一个人踏着海水向我走来，我不认识他，害怕看不见他的脸，他一步步走，还有好几个月的路程。夜里你妈妈睡着了，她把手放在我脸上，好像有点对不起我，其实是我的事儿，我又想听你的心跳，听不见了，只有我的心在不停地跳。我害怕我被丢开，我是一个会说话的人，可这个时候哑口无言。我看着月亮，想我剩下来的事儿。 Sam， 后来的路还很长呢，我一直害怕你，直到你变成了我。只有在你身上，我和你妈妈再不分离。在这个小小生命诞生的时候，初为人父的顾城他是害怕的，可能是第一次担起父亲的责任，也可能是害怕不能给孩子好的未来。顾城说， Sam， 但愿你不要太像我。 我们说顾城是那么的敏感纯净，其实他只是害怕自己的孩子如果像自己一样敏感，那么会感受到莫大的痛苦。这种痛苦顾城自己深有体会，所以他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去经历它。 在高考的考场之外，许多的父亲也在等待着，陪着孩子度过这一人生中的重大日子。所有的父亲对孩子的爱其实都如同顾城那样真挚动人。好，那接下来进一段广告，稍后请您继续关注青春联盟周末版家书情感线。 翻阅成长的足迹，回说了记忆，原来东珍惜才看得见美丽，挥别淡青的过去，留白的日记，岁月浅浅唱着泪滴，关于今天开始我有了你。 在我的对面，遥远却又触手可及，看得到的时光，听得到的岁月，时光不变，记忆不老，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。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，九八二深情不变，听得到的温暖，看得到的守候，活力调频 FM 98.2 Fresh Radio， 青春的心，年轻的爱，从未改变。 耶，

或冲击，也要找回这是你我宿命。 今夜我不关心人类，我只歌颂爱情。温馨而感人的集体婚礼现场，一幅幅动人的画面，不经意之间流露出的真情，引发了这位大学生对爱情的思考。 是的，爱情永远是人们关注的话题。杯子，寂寞，被人倒进了开水，是一种滚烫的感受。杯子想，这个就是恋爱的感觉。当水变得温热，杯子很舒服，这个就是生活的感觉。这些新人经过婚礼，即将步入婚姻的殿堂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爱情不是降温了，而是升华了，变成了日常生活中的一种默默温情。 大学里面萌生出的爱情青涩而美好，最美好的就是可以参与彼此最美的青春，相互扶持，一起成长，既有相爱的激情，又有长远的担当。 对，把对方写在自己未来的计划里，我想应该是爱情最美好的一面了。 大学的春秋，故乡的冬夏，一张车票连着两地的相思。这里是一封封来自高校学子们的书信，在一个称为远方的异乡眺望家的方向。我心底惦念的人，你还好吗？我想和你说说心里话。家书情感线，留住你的感情记忆。 月月的忐忑不安和她男票的羞涩紧张，都能够让我们感觉到这对小情侣之间的感情之深。而面对对方父母时候的坐立不安，也是因为害怕两个人的爱情不能得到家庭的认可和支持。 把家书里的文字化作声音，来自东北的月月给大家分享了一个有趣的故事，让我们一起来听家书寒假特别节目，带男朋友回家赴鸿门宴。 这里有你一封信，不要邮票，只要你。离开了家乡，我更想念你。欢迎收听家书系列栏目。 大家好，我是月月，现在已经回到了家乡东北，距离南京大学2069公里。欢迎收听家书特别栏目，把我的故事讲给你们听。上大学已经一个学期了，虽然没有高中那样紧张的学习氛围，但是在大学里会奔波于各种社团组织，忙碌于繁复的课业，有空闲时才会偶尔想想远在东北的爸妈和离我只有200公里的那个男孩。爸妈永远是我最坚实的后盾，那个男孩一直是我最爱的人。寒假如期而至，但放假之后没有直接回到我心心念念的北国，而是先去了 C 市的姐姐家，因为男朋友在 C 市上大学。到达 C 市的高铁站，朋友、男朋友、姐姐同时到达出站口接站，男朋友和我的家人就这样第一次不期而遇了。性格有点小腼腆的男票当场错乱，瞬间手心温度下降10度。后来回到家里还被姐姐打趣说，第一次见面没说什么话就这么紧张，改天领到家里还不吓晕。我一顿哈哈 哈也没当回事，谁知这才是故事的开始。由于 C 市占地面积不大，姐姐家到男友学校只需要25分钟，而黏人的我就理所当然的每天往他的学校跑。大概是2天后回家的时候，姑姑和我说，这周末带你朋友回家来吃饭吧，过来和姐姐家1岁多大的小萌娃一起玩，认认咱家的门，顺带着征求了一下姐夫的意见。家里一拍即合，大家都说好啊好啊，来玩啊，只有我自己一个人一脸尴尬。不用了，让他在学校待着吧， 他们考试最近挺忙的。他有点腼腆，可能不好意思。学校有啥玩的，来家玩呗。这考试也得休息呀，就吃顿饭要不了多久的，这又不是见你爸妈，害羞什么呀。就这样，所有看似正当的理由全部被驳回。周末就周末吧，吃饭就吃饭吧，又不会死人。我心里这样想着，但却一直在冒冷汗。之后我把这个噩耗告诉男朋友，听到周末吃饭消息的男友慌张度加10086，整整一天心神不宁。好不容易想通了，安慰自己说，反正周末还有两天呢，死也是后天死，今天先好好过。第二天粘人的我开始泛滥，不想出门就整天窝在家里，闲着无聊和男票语音。突然姑姑推门进来和我说，打电话叫他现在来吧，你姐姐明天有事要离开 C 市。明明还在电话那头和我说话的男票瞬间没了声音，后来自己嘟囔，我没听见，信号不好，你说什么？我笑着对姑姑说，好，我现在就打电话给他。挂了电话又立刻打回去给他，叫他别磨蹭，换件衣服现在就出门。一场鸿门宴提前了24小时。赖在床上一天的我下地翻找行李箱的衣服，开始洗脸化妆，在屋子里来回转，其实也并没有做什么。和手机那头的男票一样紧张，心神不宁。匆匆忙忙出了门，接他忘记带伞，慌张的他也没有带伞，我们就一路淋着雨相见。从车站到姐姐家的路上，他一直在问，小孩子能吃什么，要买点什么回家。这第一次去家里不能空手去啊。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，只是连拉带推让他进了姐姐家。面对着两个只有1岁半的孩子，他做鬼脸扎小辫，为了逗孩子开心却徒劳无功。孩子在哭，姐姐姐夫回家了。一番简单的寒暄过后，真正的战役开始打响。出于来自北国的血性，一箱啤酒就这么进了家门。饭桌上他被调侃，被逼问，被劝酒，朋友坐在一旁帮忙缓和气氛，我坐在他旁边帮挡酒帮圆话。一顿饭被姐姐瞪了无数次，吃完了吗？吃完了，快下桌去看电视。我就一直搪塞，没吃完没吃完，你也不能让我饿着呀。插科打诨倒是起了点作用。紧张的男票一顿饭吃了半碗饭，没夹几口菜，喝了一瓶半酒，跑了2次厕所。在我以为一切将要结束的时候，姐姐突然一脸严肃地对他说，他是从小被全家人宠爱大的孩子，希望你不要让我们失望，不要欺负他，不要让他不开心，像我们一样去对待他。他说，我会的。晚上他们离开家里，姐姐告诉我，是个还不错的孩子，腼腆是真的，人好也是真的。我怪姐姐在吃饭的时候火力太猛，而姐姐告诉我，我可以相信他会一直对你好。可有一天他欺负你的时候，也要知道家里永远有人为你撑腰。而我告诉姐姐，感谢到了新城市遇到他，也感谢一直在我身边的家人，我们会如家里人所期盼的那样，互相鼓励着走接下来或长或短，但希望是充满美好的这段路。父母在左，男友在右，他们都是我这一路上遇见的最大幸运。愿你我都被未来所宠爱。 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，临行密密缝，意恐迟迟归。水淹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，有人思乡。 的鬼。 父母啊，是抚养我们长大成人的人，而现在看到自己的孩子有了自己的爱情，也即将拥有自己的家庭，除了衷心的支持祝福之外呢，也会有不舍和酸涩。毕竟从这儿之后，孩子的点点滴滴回忆里，更多的将是和他陪伴一生的那个人。 但是我们说，和父母相处的回忆也是异常珍贵的，会被每一个孩子珍藏在心。那么最后，让我们走进小新的故事里面，一起来听爸妈别丢掉过去的我。 这里有你一封信，不要邮票，只要你离开了家乡，我更想念你。欢迎收听家书系列栏目。 爸妈，不要丢弃过去的我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新，来自上海，我在南京大学，距离我的家乡300公里，这是我写给爸妈的信。爸妈，自前几周我们在一通电话中差点吵起来之后，我一直都有一些不太想和你们交流的情绪，所以也没再打电话给你们。在电话里引起争吵的事其实很简单，不过就是老妈无意中提起最近趁我开学不在家，把我的房间和楼上书房的储物室理了理，丢了些以前的东西，比如小学时候的作文本，朋友间相互交换的一些没什么用而且有点坏了的小物品，还有些存留的票根什么的，给我腾出了一些放新东西的空间。我听完就上了火气，很冲的问你们干嘛随便扔我东西。老妈却说，都是些没用的东西，你留着干嘛，还占地方。这样一说，我更加生气了，不等老妈说完就直接挂断电话。或许你们不能理解为什么我的反应会这么大，我也想先向你们道歉，那天在电话里的反应过于激动。但这样的事儿频繁发生，我也曾向你们简单说明我不肯丢弃旧物的原因，得以暂时阻止你们丢弃这些旧物。然而你们似乎不甚理解和在意，事情一次次重演，导致了我们之后一旦提及此事便陷入僵局。其实我收藏着这些旧物的原因并不复杂，每件旧物背后都或多或少的有一些与过去相关的小故事或小片段，并且能够留存下来总是有它的一些特别之处的。对我来说，对于旧物的保存和重视，则是对于过去的回忆珍藏和回味。而且这些旧物还是过去生活中点点滴滴留下的一些痕迹和证明，不正是这些点点滴滴零碎的却密集的拼凑起生活来的吗？无论是不经意间随手塞的一张票根，还是精心整理过后束之高阁的作文本，这些看似无关紧要，却于我而言是生活大大小小的随机记录和纪念，是我所认为值得品味和延续的。当然，这些也不过是一些个人对于保存旧物的感想，若是爸妈你们能够渐渐地理解一些，或者对此提出一些小小的合理保存的建议，我都将会十分欣喜，也愿意和你们分享其中的小故事。但我更想和你们谈论的是其中关于个人空间的问题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尤其是进入到大学之后，我逐渐地以一个成年人的标准来衡量我自己，自然对于个人空间的需求也随之提升。在我看来，对于旧物的收藏是将我过去的点滴片段收集起来，形成属于自己的独家回忆，搭建起自我个人空间的一部分。爸妈，在我步入成年的阶段，尤其现在处于步入大学的转型过渡时期，我们都在不断摸索着，不断转换着原来的相处模式，但你们仍旧有时会把我当小孩子看待，按照你们所认为的正确的方向来指导一些事情，来帮我完成一些本该由我自己做的事儿，或是我不愿意做的事。然而我总要自 自主，总要长大。你们何不再放手一点，倾听一些我的声音，时而提出适当的建议，让我自己探索行走呢？说了这么多，话语中或许还带着些许不成熟，但还是希望你们能够理解，与我一起谈到关于旧物收藏，关于你我，关于许多。 又回到春末的五月，凌晨的集市人不多，小孩在门前唱着歌，阳光它照暖了溪河，柳絮乘着大风吹，树影下的人想睡，沉默的人从此刻开始快乐起来，脱掉寒冬的傀儡。我忧郁的白衬衫，青春口袋里面的第一支香烟，情窦初开的我，从不敢和你说。饰品商店，晴朗蓝天下，昂头的笑脸，爱很简单。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六封，或是深情，或是温暖的家书。您是否也有家书想要寄出呢？对于您的父亲、母亲、兄弟姐妹、闺蜜、朋友，还有心爱的他。欢迎您把想对他们说的心里话写成书信分享给我们。我们的电子邮箱呢是 rbc@fm982@163.com。 而且家书一经在982青春联盟的平台播出以后，将会入选蜻蜓 FM 家书节目，而且透过互联网让更多的朋友听到你的心声。好了，这期节目就到这里。主持人一心和浩兰，代表编辑张文杰，感谢您的收听。家书情感线，留住你的青春信件，我们下期见。